2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4日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ower of Power，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自从你走后 Since you've been young。 这真的是从你昨天晚上走了之后哈， 哎呦 哎呀，可能 皆大欢喜。 哎，没有，这个聊天室里哈，很多等待着东城区吉他手叶谦那一晚小曲儿啊才能入睡的朋友相当之低落，所以今天晚上一切就回归正常了。 是 暖文章、冷笑话，还有东城区吉他手的这个， 我都会被封为东城区吉他手 了。对， 我可不敢。东城区有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吉他手， 但是他们睡了啊，或者说他们此刻没有在广播的这个战线中哈。 对。 叶谦呢在这里啊，也希望小伙伴们呢火速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报道。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哈，我已经拿到手里了，就是每个晚上在我们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哈，已经在粉丝榜从1到杠，现在呢目前已经到6到杠的听友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统计啊。这个统计表明 说， 你觉得是男听众多还是女听众多？ 哎，我一直觉得是男听众多。 那么我要抱歉的通知您了 啊， 从目前哈，因为有一些散客啊，他们可能是这个聊天室来一下，那一个聊天室去一下，他没有在男左女右的这个粉丝榜上有自己的这个级别。从这个级别的统计来看哈，我要向我所有的女听众们说一声谢谢你啊， 厉害了，异军突起了， 因为女性用户占比53%。 哎呦呦，厉害了厉害了。 男性用户占比47%。 嗯， 目前男左女右经过14年运营啊，女听众大获全胜啊。 但是我仍然相信女孩子更喜欢的是来听你。女孩子她们喜欢韩丽大姐姐给她们指明，明灯的给她们指明一个方向。 这点呢，我不敢完全说是自己吧。但我真的很谢谢长情的女听众们哈。尤其呢，在用户等级方面，我们看到了6级等级已经有13人， 是 5级有60人，4级98人，3级177人。 这个真厉害！哎呦，这首歌简直太老了，就是太久没听到了，而且特别久违的这种感觉。我们好好听一下。 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团迷雾。你早已经切断了这条昂扬的线路，我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错误是 距离今天已经有24年的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伍思凯作曲的《我一个人跳舞》， 相当顺畅听着，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真的是，我是不是太久没听到了？我觉得这一版是翻版的，就是重新编配， no, no, no. 是最早的那版是吗？ 是的。 啊，那我可能太久没听这歌了，所以我都觉得它重新翻出来，好像是被别人翻版过这种感觉。 就只能说经典和当时整个完成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即便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再听到它的时候依然可以被这种激情所感染到。昨天晚上我是一个人直播哈，然后今天呢终于男左女右又回归了常态的大家所熟悉的这样的模式哈。 对， 刚刚我说到这个女听众哈，我只是在这个聊天室粉丝榜从1-6的所有成员的统计当中，我们目前看到的数字表明女听众略胜一筹， 厉害了。 对，所以有些男听友说我现在主要是还没有到这个级别，那目前在这个聊天室的级别呢，它真的是靠你每天晚上来打卡，然后我们也会给你加金，如果你的留言很棒，或者是你转载啊，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是转发到朋友圈啊，还是等等地方呢，都会给你加分，所以亲加油吧。如果你问我这个粉丝榜对男左女右来说有什么用呢，我要告诉你，明年我们的15周年，我们的很多活动将会从粉丝榜啊，大家的这个起码每天的对我们的这个了解和贡献当中呢，找到一些啊我们需要感谢的听友来到现场。 对， 所以如果你想到来想要收音机的话，可一定要有1-6以上啊。感觉的歌曲啊， 这首歌呢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过路歌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这种过路歌曲过路的非常精彩，来自 Maroon 5曾经一张专辑中的第二首，其实第二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第二首它得让人的情绪起来， 这首歌一点不过路啊， 一点不过路啊。 对，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它，情绪非常容易被它给带动起来。 Give a little more， 对， 多给一点。 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哈，一直以来都是在欧洲收听节目的一位听友， 终于回到了祖国，和我们同步啊，北京时间的甜甜的甜甜。他说：“丽谦儿，我已经在隔离酒店听节目了。” 哎呦，太好了，恭喜恭喜！ 哎，他已经换上了自己的床单被罩，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安心休养一段时间。 他说：“顿时就有家的感觉了。一路走来，看到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隔离的这几天呢，我一定好好待着，不给大家添麻烦。我都能够想到你这几天，你一定会买很多东西啊。首先，这个。”太久没有吃祖国的美食了、啊，在隔离期间是可以订外卖的，好像 对，买了好多好多这种各种国内的炒菜美食， 好像是可以买一些水果，然后三餐都是有固定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是同样的感受这个气温啊，绝对的同步了，也不用再调，他以前是要调这个时间，在国外可以和我们一起在听听 FM 的互动，现在呢也是可以想什么时候互动就什么时候互动 了，对，然后点点美食啊，川鲁粤随您点，现在他都给送了。 同时北京这两天天气呢也是开始好转了，特别要预告一下哈，你看今天呢就已经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1度，明天呢也是好天气，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而且呢都是这个西南风才1级啊、天气非常的好，反正我是已经把秋裤又脱掉了啊，目前呢我觉得温度还是可以的哈，但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多加一些衣服啊，希望这位朋友在隔离期间能够时差也调过来，对吧？ 对， 身体呢也会调整好，感受在家的温暖和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哈。今天晚上呢大家也知道，在星期三哈我们会谈谈情说说爱，但是忽然发现有时候在每天的忙碌还有在许许多多的繁杂之余，似乎爱情这个话题真的显得很奢侈了。 爱情这话题对于我这年龄属于很奢侈，我不知道对于你们还可以吧。 反正早几期我们在星期三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啊，我们这个群里的单身男女们，我没什么经验， 哎呦， 已婚男女们啊，都过去了，哎呀，终究都会找到你命中注定的他的，不要着急，小朋友们。 这复古的小前奏让我恍惚了。 你的光芒闪耀像是gold的，逐渐入侵了我眼眸。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变动？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被白离开挂在嘴边。当你慢慢靠近我，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心跳的借口，变成为我心碎的理由。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会碰到你的背，右手握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象征着爱情的伦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不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到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碰撞，把心当舞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步调摇晃，不危险。 险派对，旋律还真的很复古哈。 嗯， 今天我们的第一时段似乎都是洋溢着这种年轻的激情啊，还有一种告诉大家，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点，如果你的内心里还有一些可能今天还没有消耗掉的热情，音乐可以帮你啊放一放，放一放。我们在星期三的晚上还是不要太激情了哈，毕竟啊，明天大家还要上学上班。 是，刚才听到这前奏啊，真的是特别复古，特别像马丁那个火星歌的那种感觉就起来了。 而且这是一首今年的歌曲哈，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复古风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更关注于早年间那些老一辈的音乐人，他们所带给我们那种其实真的是已经被大家认知度非常高的那种旋律。 对对对， 是的，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由叶谦带来的，然后我们也是再次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距离明年的7月16号，其实说实话时间也比较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哎，马上就到了。 对，我们也会紧锣密鼓的去筹备哈，我们到底这个收音机要定制多少台啊，我们如果聚会的话会有多少人啊，这一切的一切。时隔五年了，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把握哈，大家似不是不是 大家都四不像了 大家似乎啊对这个事情还有没有热情啊等等等等，我们都需要在聊天室里啊一一的感受一下。 是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Who never years ago, a million years ago。 听到英文歌曲就知道叶谦在直播间，哎，这个条件反射和逻辑是对的 啊。对，这首歌也是来自非常非常能唱的 Adele，他在25的时候唱给大家听的 Million Years Ago。 对，他的最新专辑叶谦也买了， 对，而且是数字版呢，现在还没有这个传统 CD 版，如果有 CD 版我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听的。 你也可以刻下来啊。 刻录这个事儿哈，我有的时候挺懒的，我在家里边，我应该给它刻下来。 这个事情交给我， 是 好不好？ 是， 我以为你会带来哈，所以我也花钱买了啊。这种好的音乐， 早知道我不花钱，等你刻不就得了？ 好的音乐是值得我们给他鼓励啊，给他一些声音，让他知道我们的存在。就像我们常常说聊天室里特别希望大家在晚上吱一声一样，就是我们渴望哈有更多的人告诉我们你在，你一直都在。就算第一时段你没有来，第二时段请一定要听。东城区的叶谦今天晚上呢又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哈，而且呢特别要说一声叶谦，真的我已经发现了，自从我们在第二时段有这个环节之后，他第一时段都有点紧张呢。 不是，我第一时段都一直在弄东西。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总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醒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1月24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他在这个时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哈，东城区的吉他手， 这怎么出来的 之一啊，叶谦，他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呢，先给你来一首小曲儿， 也行，好，挺好的， 给你热热身。然后也让你准备一下， 好嘞。 刚才在听 Adele 歌曲的时候，在聊天室里有一个听友说，这个声音好像韩立啊，我就想，我但凡能有 Adele 的千分之一，我都敢在直播间跟叶倩合唱。 他不是说歌、 啊、 他不是说歌声好像韩立、啊、他可能说今天这直播这人好像韩立啊。 对，只能这么理解了。讨厌在这里徘徊，我厌倦我流眼泪，只管闭上眼睛往前追，若错过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了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些是是非非，转过身已走远，大胆的往前飞啊，在这个弹奏路上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好不好？ 这个前天给你们弹了一个 I'll be there for you 是吧，今天正好我找着一首那天整个联想给我发过来的，就不我不是说联想公司啊，我是说这个联想歌词歌本给我直接发过来一个，哎，也许您还喜欢，这给我一看 就是类似的你的推荐， 结果我一看 相关推荐 是这首歌、啊、You and I must make a pact,We must bring salvation back. Where there is love, I'll be there. I'll reach my hand to you. I'll have some faith in you.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to come for you. Build my words of dream around you. I'm so glad that I found. I'll be there with love is strong. I will be strange. I keep holding on. Let me fill your heart with joy and laughter togetherness. Whatever you need me, I'll be there. Oh baby,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By the trees, this place is filled with love. happiness are in the world. Cause I wanna be something. I went in my pocket, took my wallet on out with my pictures of my family and girls. This is the place that you choose to be with me. Well, you thought you could be in another world. 让你和你的偶像完成了一次无缝衔接， 真是。因为我其实你知道吗 I'll be there， 我为什么唱它，然后后面我加杰克逊的歌呢？ I'll be there 是杰克逊在他杰克逊五兄弟的时候的一首很出名的作品，然后后来当然被很多人翻唱，包括玛丽亚凯莉翻唱女声版之类的。我也是抱着崇敬，我发现我一抱崇敬的心，这个向致敬的人唱歌的时候，我就还真是紧张。 嘿嘿，我们有听到哈， 是， 但是可以理解。甚至你知道，就是当喜欢你的人听你弹吉他的时候，他是愿意给你时间。哎，他这个小节好像有点声音有点颤，但他下一小节会好的啊，他一定会把整首曲子都完成得很好的。啊，还没有完成好哦，那明天晚上会完成得更好的。 我这贯穿不下去了，我到这儿就完了。 今天晚上也很棒哈，因为喜欢你的听友们已经说了，你是有点过于优秀了哈。 别这么， 没想到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这点呢，叶谦也曾经说过，他最为擅长的应该第一乐器是钢琴， 是钢琴。 对，人家第一乐器是钢琴。 其实我每到周末，我都会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是我跟孩子们在钢琴前面，我教他们弹奏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就很简单，但是他们就是特别乐意跟我在钢琴上那么旁边一坐的，这是比较快乐的时光。 老叶啊，这个功底啊留着好不好？你看我们十四年才让他开始亮吉他啊，也许 第十八年的时候亮钢琴， 亮钢琴啊，二十年的时候， 你得等着节目赚钱了，搬这儿一台小三角钢琴， 还真的 真是搬这儿一台小三角钢琴。 但我们想象和这个憧憬一下哈，但愿我们在明年十五周年聚会的时候，也许真的现场哈会给你有一这样的一个安排啊，这一切呢。都是在我们的考虑当中哈，也有朋友说了，希望就是男中女友会开视频 啊， 这样的话呢，就像看演唱会一样，太精彩了， 做个小直播什么的哈。 乐淘淘，我谢谢你啊。 做小直播，就平常也能做，其实就是谦哥也是不走这个心的人，要走这个心的人，早就教你们怎么编曲了，在这小视频上，早就教你们怎么一轨一轨录东西了。 乐淘淘，这个建议是好的，但是。我觉得频繁的出现就显得没有那么的让人感到期待了， 就是等于你魔术师自己揭秘魔术是这种感觉。 是另外大家在短视频时代里看到的优秀的好看的太多太多了。 是 如果单纯从听来说，我觉得以这种神秘的方式，甚至你闭上眼睛你的想象的方式来感受音乐、 对，在这儿我是占这么一个优。那么你要说真的是开启短视频什么的，我可能不做这种直接弹唱的节目，我可能真的会教大家怎么实现你自己的一些小弹唱愿望啊，这个可能是可以的。 谁看 的？我会教给他们的，他们有愿意学的是可以的， 大可不必。 黑了哪里呢？我这里清晰亮亮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 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 变得不哭了。 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 你 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 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里呢？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节奏是那样，你知道你没有错，你要我原谅。如果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 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 结束是那样， 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 我不会原谅， 很像是隔空对唱哈，这是在20年后，原唱戴佩妮和刘宇宁共同带来的《怎样》。这首歌因为当时潘妮的演唱会中啊，曾经把话筒递给了他的歌迷，然后有一位很讨喜的歌迷哈，唱的真的是让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 是， 然后刘宇宁他本人呢也看了这段视频，但他当时不知道这个歌手是谁，但至少他没有在他的这个视频当中就是流露出来。后来他解释说，他可能没有在这个视频中说其他艺人的名字。他说如果他要在现场的话，和这个女生合唱的话，一定会唱得更好。 嗯， 哎，多年之后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哈。刚才我们听完以后，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特别好听， 对， 就直截了当就跟你说特别好听，也没有什么别的，就更多的可以渲染跟喝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的声音再配在一起，就在这个歌里边展现出好听两个字就行了。 嗯，但是呢哈，如果用4.9和5.1有那么略略高一点的这个分配的话，我愿意把5.1给戴佩妮。首先这是他的自己的作品，另外我觉得在他们俩的这个声音当中啊，刘宇宁他本身也很会唱歌，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如果没有 Penny 的这种层次的给他的配合，氛围感的营造，我觉得会是一首没有这么有魅力。就是你刚刚听到他们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情感非常非常，就是20年后了，当时我们问的怎样的问题，终于好像有了答案，对吧？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怎样？20年之后我们见面了，确实不在一起，大家彼此都更好，就是这种感觉。 是， 就别在一起，就别在一起嘛。 不，因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在20年前，就是2001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广播，然后也是啊，在人生的一个很动荡的阶段。我当时听这首歌，真的每次听每次哭，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一下子有一个人懂了你所有的心事一样，就愿意哭啊！ 你看看、这个。这小姑娘这听到一首歌刺激了神经了，就是这么感觉。 我因为当时我说嘛，就是你正经历过一段感情的重创以后哈，你听到的每一首情歌，尤其是苦情歌，你都觉得是上天分配给你的药片啊，就是你的治愈系的药片。 这感觉是我们当年像我们这一代这个年岁的人是看人证会有这个感觉，最后人证那个草帽之歌想起来的，那简直就是他，你其实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儿，可是我们这个感觉就是，哎，这是活生生一出人间悲剧啊！ 我突然想到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说，你能够立刻想到的 男女搭配是吗 ？CP 就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啊，CP 的角色，我让他举一对儿。就没想到，怎么也没想到，我每一次都跟我身边的朋友讲这个笑话，他们都觉得是叶谦是六十年代的， 对，六十年代的人 们。我说不是啊，但是他真的听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当时我让他举一个 CP， 叶谦的答案是，你自己再说一遍。 我不记得了，你说吧。 吕丽萍，孙红英， 孙海英，吕丽萍，孙海英。 绝了， 我跟你说，其实真正让我感觉到自己年龄暴露的一塌糊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最近我不是老找老歌来，就是老歌翻唱嘛。 对，以前有 结果，你知道，我发现人家跟我说的老歌啊， 都是2020后的。 对，在我这儿人家算老歌了，在我这儿算新歌。我找的那老歌就是属于古典歌了，都已经。 有一天叶谦给我发来许多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就是旧书市场， 就是旧书市场， 就是 才能买到我这些歌。 旧书市场，尤其是我们大学就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门口，我们会卖的一些书籍。 你比如说他，我买的这，我要随便挑一首什么老歌经典翻唱，他这 Snow Patrol 都会，这首歌都肯定是会在里边。但是对于我来说，这首歌我要翻唱起来，这是很新的了。好，听一下吧。 我们第三时段听暖文章冷笑话喽。 And be safe. Time and time again, I'm half stalled. One giant leap of faith is easy. When everyone you askSo sure. Just give a second thought. What if we don't get caught?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不仅要问候在北京啊，透过收音机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要问候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透过听听 FM 我们的北京人民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所有小伙伴们。 是的，那这就该我了，他这眼神又飘到我这儿来了。行吧，这个十一放假的时候啊，去女友家，去女朋友家呢，这个路上呢， 谁是谁呀， 你就假装是我啊，你就假装是我，我这个把那个哥们儿这个第一人称这个视觉给代替了啊。我呢这个心里比较忐忑，因为我这个人不太爱喝酒，也特怕遇见那种就是到人家，然后人家家长什么的，这个爸爸特别能喝这种。反正十一放假的时候去女友家路上呢，我就忐忑的问 女友家， 我忐忑的问女友，你爸喝酒吗？女友回答，他从来滴酒不沾啊。然后我就又问，那你妈做饭要人帮忙吗？就需要打下手吗？啊，要我帮吗？然后女友也说，他从来不做饭。哎呦嘿，这下上次我抄上了啊，我这心里立刻就放心了半拉了。哎呦，这一下特别放心。然后呢，大聊我还是喝多了。到了女友家呀，我发现女友是真没骗我，是她爸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做饭，她妈在那给我灌多了。 Casualties that I've left behind, and I hide them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the memories, but they're not the same. I'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but the bitterness remains. I'm sick of trying everybody else's tears with nobody to dry.Judging and all the disarray. You keep on trying me, but you're only pushing me away. I don't want you to go, but I can't have you here. You're just another soul that I'm making disappear. You see, I'm sick of trying everybody else's tears when nobody to dry Maybe.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心怀感恩遇见美好。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便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如玉石一般晶莹，如阳光一般温暖，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感恩生命里每一次美好的遇见，感恩岁月里每一份温暖的记忆。感恩是人生最好的修行，懂得感恩的人内心是温润的，丰盈的，在生命的底色里增一笔浓浓的感恩情愫，让生活少一份苍白的麻木，多一束金色的光芒。感恩阳光雨露的滋养，感恩清风朗月的照拂，感恩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造化，感恩大自然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淡看沧海桑田四季流年的变化。感恩那些走过的岁月，时光苍老了容颜，岁月却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经历过才懂得生活的不易。出走半生，历经沧桑，我们变得更加柔软和豁达。感恩生命里遇到的每一个人。刘东升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本书里写道，在我奔波而劳碌的一生中，上天给我最大的馈赠便是教我感恩，感恩父母，感恩生活，感恩生命中出现的所有过客。感恩父母，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成功失败，胖瘦美丑，永远有一种人在无条件的爱你，这种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用深情浓厚的爱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撑起一片爱的家园。感恩相依相伴的爱人，这世间最深情的爱是陪伴。我最亲爱的人，谢谢你无怨无悔的付出，谢谢你包容我偶尔的小脾气，谢谢你尊重我的事业和爱好，谢谢你爱我，让我觉得此生无悔，人间值得。感恩生命里的每一位朋友。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孤旅，因为有你们，生命才有了欢愉。我们分享彼此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为对方鼓励加油，我们曾一起抱头痛哭，也曾一起开怀大笑，哭过笑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位贵人，在我迷茫困顿的时候，谢谢你为我指点迷津，在我失意落寞的时候，谢谢你依然相信我，鼓励我，支持我。谢谢你，你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因为有你，我才可以看得更高，走得更远。感恩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也许是公交车上主动为我让座的那个人，也许是大雨滂沱时为我举伞的那个人，也许是深夜崩溃大哭时拍拍肩膀安慰我 鼓励我的那个人。感谢你，那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谢谢你，曾温暖我的生命。感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抛弃我们的人，让我们学会了潇洒转身，好好爱自己。打击我们的人，让我们更加清醒。欺骗我们的人，让我们增长了智慧。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一点点地锤炼我们的心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感恩从未放弃默默坚持的自己。每一条路都有不得不这样走的理由。谢谢自己，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困阻，依然保持初心，砥砺前行。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默默努力，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心怀感恩，遇见美好。此生，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我该经历的事儿，遇见我该遇见的人。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旅途，遇到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生活是一颗种子，种下阳光便会收获明媚，种下善意便会收获温暖，种下感恩便会收获美好。风会记住一朵花的香，光阴也会记住我们留下的那些足迹。学会感恩，铭记每一次感动。因为感恩，即使身处寒风凛冽的冬日，依然能感受到春风拂面的温暖。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你。心怀感恩，愿你的生命拥有更多的阳光。心怀感恩，愿你的人生更加辉煌。心怀感恩，愿你遇见一切美好。为生命中每一个值得感谢的人说感恩。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 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蹉跎。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打绿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有一种浓浓的共情力量的歌哈， 嗯， 叫当我们一起走过。 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也不少了， 太多了。 是 你想想你这14年当中真的是每周都会固定见的人， 对 啊，除了你的家人之外， 是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对吧？就是频繁， 我家人还是挺多的。 我是指每天。 对对对。 那你再多，你不就5-6个吗？对吧？ 嗯、是。 你能天天啊、到这电台来，对吧？ 哎呀， 各个房间的。啊、 我跟你说， 导播 其实、 啊、 你一说这个，我就那天家里再聚会的时候，就我就感慨颇多。这个家长啊，他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那天我一想，哎呦，这个11啊过了，然后中秋节啊聚会啊什么的。就是越来人越少，又有两位这个长辈离世，然后我一看又聚会的时候又是有两个没有了，这个感觉就是，而且这感觉你知道是我深想一下就挺细思极恐的，就是说你以后这种事情只会是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只会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但是人数只会越来越少，不会增添了，嗯， 这是必然的。 对， 但是呢从家里面哈也会添新的人， 嗯， 比如说你的孩子长大了，他们有另一半， 是， 对吧？ 是， 然后他们又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 均量等衡，然后再反复在这个循环， 嗯，你的情绪上就会得到一些暂时的吧， 是、 一个平稳的东西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从2019年之后，应该我们说2020年去年今年。整整2年的时间，其实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计划都发生了变化， 对， 对吧？我们发现本身这个相聚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嗯， 啊，充满了变数，包括明年，究竟到了7月份，我们是否能够哈如约的聚在一起？其实这一切呢，也都还是打着问号。但是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想去做的事情呢，不会停止脚步。 对， 啊、首先我们要很开心地告诉大家。在各位的努力之下，男左女右呢，在2022年依然会在晚上的周一周五晚上的9点到11点出现。 对， 真的是大家的功劳。当然我们俩可能会有三成的功劳，嗯，大家占七成， 三分逗七分捧，您就是那七分捧我们的人。 对，如果没有在数据上大家的支持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么笃定的哈，一年又一年的陪伴大家。甚至我在第12年的时候吧，我就出现了一些就是波动，对吧？ 是第二年的时候病了。 第12年 对 对，人都会遇到你职场中的一些瓶颈啊，或者是你自己情绪的一些低谷，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身边的小伙伴的帮助哈。 嗯， 所以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感恩，其实我也非常有感触。我觉得感恩的人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些善良的人，他们总是记着别人的好， 对， 就是不会啊，永远只记得我为别人做了什么，啊，然后计较他有没有为我回报什么，而是永远记得对方曾经在自己什么时刻里帮过他。 哎，你不是聪明的人，就是说他明白的人， 嗯， 活得明白的人，他都知道，要感恩，要记住心里边谁曾经对他有利，帮助过他，这个肯定是。这有两种人啊，他是。有一种是他真没活明白，他宁可天下人负他，就这种感觉啊，不老觉得自己为负天下人，就是这种感觉，他是真的以为这样，那就属于没活明白。还有一种人，他其实他明白，你比如说秦始皇，他也是喊出这句话的人，但是他其实他明白谁对他有过帮助，有过利，他知道他这心里边是感恩，但是他是宁可还要摆出那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这种感觉，就是他是明白的，就是明白跟不明白其实相差着很大的这个差距。 无论怎样吧，我觉得感恩的人也会必然收获好的回报，好的福气哈，也会让这种正能量，这种健康的东西会流转起来。 嗯。 22:25啊，我们第三时段要带出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叶谦带出的歌。 嗯，一个才女 Vanessa Carlt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n Francisco。 对，我们也感恩在聊天室中的小伙伴们哈，让我们今天晚上的人气快10万了哟。啊。 Like a boy of summer gives his first kiss.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5，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今天还有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嗨，22:3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4日周三晚上最后一个时段，也是还有25分钟男左女右和你听音乐的时光。我是女友韩丽。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到了这个时段，我都闻见菜香味儿，而且是那种炒菜花的那种香味儿，你知道吗？我这个可能就是错觉，感觉通感错乱了，现在已经，应该是周三，其实它不是一个美食的周末哈，不是一个美食之日，但是我就到了这个时段，我开始闻到一股菜花香味儿。来，我仔细再闻了闻，哦，原来是那个韩丽身上的有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儿。 咱俩隔了快2米远，你才能闻到， 所以中间可能就是产生错觉差。要是直接跑， 我的香水和菜花味儿会有接近， 就是中间可能空气让我有错觉差了。我要是我跑过去闻，就能闻到原来的那个香味了。 但我确实是换香水， 是， 基本上就是我欣赏的人他代言什么，我就用什么。 你的还好，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La nostalgia de tu ser. Y ahora puedo comprender qué dulce ha sido tu perdón. La visión de mi soñar, mi sober con emoción, que fue tu alma inspiración, donde aplaqué mi sed de amar. Hoy tan solo espero ver y ya nunca más quererte, mientras tanto que tu amor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绝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张学友的一首老歌只想啊一生、 哎、对 跟你走 小野丽莎的永远在心中、 哦、天哪这两首歌是异曲同工之妙 是、 啊、都是非常痴情又专一的人只想一生跟你走也是一首很老的歌了在这样的冬夜里哈、啊、也是为了给很久不听音乐的一些老听友哈、啊、就像叶谦一提到 CP 啊，想到的是那么久远的，也有一些朋友真的很久没有听广播。 你说你让我一想 Twins， 我都想楚雄、楚奇，你可不是 CP， 也就是吕丽萍，肯定是他们呀。 哎呀，这个也能理解哈，因为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也真的很难抽出时间来，会很系统的听很多歌啊、新歌啊等等等等，就包括有一天。我有个朋友过生日，然后他们唱歌，我没有去嘛，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些他们唱歌的片段，这我一听啊，我就说，哎，有没有2000年之后的新世纪之后的歌？ 嗯， 就基本上就像你说的，人家给你提供的， 他定格在他那个年代的那些歌单里了，我是非常明白这些 对朋友的，就是你跟人家说老歌，人家想的是2000几年的歌，对吧？ 是， 然后你想到的是 1987几年的， 对。这个之间的落差是非常之大的哈， 是。 但是在男左女右的听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数据里哈，我也看到了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也挺惊讶的。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听众群是非常年轻的， 嗯， 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数据调查表明，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聊天室哈，从1-6的所有目前的粉丝榜的用户当中， 嗯， 你知道哪个年龄段的比重是最高的吗？你猜一下， 我一直觉得应该是27岁至35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 哇，你太厉害了， 是吧？ 26-35岁。 那27，我还想算了一年，27-35，这应该是这段。因为为什么呢？我在这个阶段，我也特别爱听有声读物啊，我也特别爱听这个。嗯， 那你知道我们60岁以上哈、啊，就在这个粉丝榜当中。所占比有多少吗？ 嗯， 我其实挺惊讶的，我没有想到我们听众 能占到7%吗？ 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多。 你想， 啊、 也许会有这个60岁以上的听友在听广播，但是他能够到这个聊天室，并且参与了这个粉丝榜 啊， 你说他多么的潮啊？ 哎，对，那其实也有那么5-6个人是会过来的， 所占比在3%，其实也挺多的。 三个老大哥，三个老大姐。 然后呢，和18岁以下，我们占到2.41%， 是， 就是很年轻的听友，应该说是00后， 嗯， 对吧？纯00后会有这个2.41%，然后46岁到60岁，我们居然有15%的听友， 厉害。 我一直以为，其实19-25岁是我们男左女右很大的一群人。 是， 所以后来我在想，可能是我们的年龄带的 我们的整个听众群都开始往上走了。 你们我想想，往上走是年龄的往上，还是 你想你都占到了46到60岁，就是15%当中的，而我呢已经占到了36到45岁的28%的。 是是， 就咱俩 正好想反了。嗯，我正好之前想反了。嗯， 对，当然如果你刚刚在听我说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数字当中，你说不我反对，那你就必须得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哈。真正的在这个粉丝榜，我们目前这个粉丝榜呢排名第一位的是小撒妞妞，她现在是6道杠，就是我们的6道杠听友也挺多的哈。你只有达到了这个我们的粉丝榜的1道杠水准呢，你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调查人群当中。当然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还有0级，我还不知道还有0级， 0几年一定是会有的。 不是， 年轻的朋友， 不是用户等级，我们有6级、5级、4级、3级、2级，我们现在在0级是有， 也有 5位数以上的人群。我就渴望着这0级的听友们哈，继续加油，能够快点进入到我们的1到6级当中。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在定制收音机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台数哈增加的多一些。因为现在可以非常乐观地告诉大家，就是1000台我们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从这个，如果说两粉丝榜的听友会买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就怕你们不买。 그대아픈기억들모두그대요그대가슴에깊이묻어버리고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떠난이에게노래하세요후회없이사랑했노라말해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그대슬픈얘기들모두그대요그대탓으로훌훌털어버리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우리다함께노래합시다후회없이꿈을꿨다말해요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우리다함께노래합시다후회없이꿈을꿨단말해요 우리 다 함께 노래합시다 as happy as anyone ever before. And the winter that found us hunkered down in the small stone cottage in the island town. For months of blessed absence of light, when we never left each other's sight. I can taste the salt, I can smell the peat, with you and the whiskey so bitter and sweet. I remember the season in Glasgow town, with our snug little attic and the pub right round. As our friends came by for a sing or a talk, and our vicious fight on that cold dawn walk. I remember the castle where we vowed to meet, and the fog rolled in on Prince's Street, when all the town was a cold grey stone, as I turned up my collar and I sat there alone. 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 about leaving me behind, oh, bring your sweet loving, bring it on home to me, yeah, yeah. I'll give you jewelry, money too, but that's not all I do for you. Oh, bring it to me, bring your sweet loving, bring it on home to me, yeah, yeah. You know I lend a hand, my trust. 友谊地久天长，这是我们永远都要说的话题。友谊是或缺不了、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人类不是单打独斗的那种群落动物？我们人类肯定是要就是互相借力的，就是要团结一致才能活到今天的一种群落动物啊，不是那种独狼动物，所以肯定是友谊在这里边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友谊啊， 对，友谊，友谊， 地久天长。嗯，而且在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也唤醒了很多朋友对那部真的在他们的世界当中绝对是 YYDS 的《请回答1988》韩剧主题曲，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首歌连在一起哈，真是浓浓的亲情友情。 嗯， 也有一点爱情哈。 是， 你不要担心啊。所以我在和大家分享了从1月11号到11月24号， 是， 也就是今年我们男左女右入驻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之后，我能够看到的数据啊，这也是我让 后台的工作人员帮我整理出来的，因为我想看一下这一年的整个状况哈，他也可以窥见一斑吧，我们就知道了大概其会有多少人在听这档节目，在和我们互动，又有多少人会参加我们的15周年的聚会哈。 嗯， 这一切呢也算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调研，如果你也真的在听，对于明年啊我们15周年也有你的期许的话，请你千千万万要常常来聊天室踩一脚，而且今天晚上我也会给很多朋友加了金，因为加金呢也是会有给他们加分的可能哈，只要你常常来，相信啊男左女右一定会助力你完成你2022的心愿。 是，不要太担心，明年一定见。冲我这个口音就不用担心啊。 好啦，今天晚上我要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也是胡夏的一首新歌，半暖时光，晚安。 桌前的少年遥远的光阴走慢些，未来大把失眠，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去了南海的月，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小小太阳，小小云雪，佯装无意从回忆口袋掏出了想念，哦，一如初见，青春错觉，徒劳的死记着每一条街，我还是依然没变，小小太阳，小小云雪，佯装无意从回忆口袋掏出了想念，哦，一如初见，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彩虹一重重盛开。